开的，让自己形容，写下了曾经熟悉的脸孔，下班注目的满月是座徘徊惶恐，走过在记忆中轻轻闪过，不知手中

all the good love when we're all alone. Keep it up, girl. Yeah, you turn me on.